恋爱未完第十四集，编剧邵国华，监制黎海山，音乐陈国荣 Ken Chen。 哎，唔好意思，小姐，谢谢，唔该，小心小心，后边个大蛋糕吓。 啊，早晨，何生。 哎，喂，你系张小姐。哎呀，唔好意思，睇你后边唔影得到系你添。 哇，你揸住咁大嘅蛋糕，你寻晚同女朋友去唱卡拉 OK 嘅，边有时间自己整啊？ 嗱，首先咧，佢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先。我同佢好奇怪，其实我都唔知道究竟佢系咪我女朋友。而第二个问题就系话，呢个蛋糕唔系我自己整嘅，系我买嘅。 咁我又再回答你第一同埋第二个问题啦。第一，个个男仔喺第二个女仔面前都会话自己冇女朋友，又或者同女朋友唔啱嘅 ，OK？ 嗯。 第二就系你买蛋糕嚟医院做咩啊？同人哋庆祝生日啊？ 嗰个咪我三哥咯，喺佢发生事入边嗰日就系佢牛一啦。 哦，好彩冇事发生啫。如果佢有咩事发生嘅话，我都唔知点算。 算啦，佢都同我讲过，根本上唔关你事，系其他嗰啲人。 其实我都系可以帮下佢嘅，我又冇帮到，咪搞出个大头佛咯。 都唔关你事啦。嗱，如果你真系想帮手嘅话咧，你睇下个蛋糕咁大个，啊，阵间叫埋啲朋友过嚟我哋嘅病房度一齐食晒生日蛋糕 ，OK？OK。 Okay? Okay. Happy birthday， 三哥。 咦？ 诶，姑娘， 喺度，啱啱入咗去厕所啫嘛。系啦，你嚟咗啊？ 唉，吓死我啊，三哥！我哋啱啱好翻去厕所咁操重功夫，就叫姑娘帮你啦。阿四又唔喺度。 呢啲咁嘅碎料仲要假手于人，梗系自己搞掂啦。 唉，三哥，你唔好咁得戚啊！你啱啱好翻嘅咋？你知唔知啊？你隔篱床嗰醉猫啊，饮醉酒啊，心脏病发啊，诶，瞓咗隔篱啊，插晒管啊，去洗手间咁少嘅事都搞唔掂啊！你话惊唔惊啊？ 诶，得啦。总之我出院就一衣戒酒，净系食蛋糕 ，OK？ 咦，一讲曹操就到，你请我食蛋糕啊？哇，仲咁大个！ 嗱，三哥，你生日嗰日咧，我原本咧想做个蛋糕咧同你庆祝嘅，点知又发生咗件咁大件事，所以而家同你补足啦 ，Happy Birthday！ 哇，呢件嘢咧，睇落木廿磅都有十五磅啊！我哋两师徒怼晒佢啊！我谂今晚咧仲使食饭。使唔使揾到人帮手食啊？ 帮手得我同你嘅啫。阿四去咗开铺，叫边个啦？ 仲有我大英啦。 咦，阿英，你嚟咗啊？嚟食下啖水先。今日就我牛一 ，OK？ 三哥啊，我嫁咗人大晒肚噶啦，系人哋老婆嚟噶啦，仲好似 B B 女咁锡你咩？ 切，一日系师傅，一生都系师傅。我叫阿大明嘴我啊，佢都要嘴我啊，系嘛，大明？ 系，喂，大英。嚟探三哥， 系啊，阿峰翻咗嚟孤儿院，话俾我听咧，三哥冇事，佢都有嚟探过佢啊，我咪又嚟睇下佢老人家咯。 咁啱啦，大明同我庆祝生日，你又嚟咗，加多把口，我哋实行咧食呢个蛋糕佢。好，我老人家打呢个蛋糕睇下先。哇，好厉害啊！个牌写住乜啊？祝我老如重拍。哇，大明。你真系当我死老鬼啊？有冇搞错啊？嗱，我罚你起码怼五件噶。 唉，大哥你好唔掂啊！ 咩事有咩唔掂啊？我 唔系啊，小事啫。你唔记得埋攞刀叉纸碟兼蜡烛啊？系咁，我出去买姑娘任务啦。大哥，我翻嚟啦。咦，呢、這个小姐系？ 我介绍啊，张小姐，大英。诶，呢位咧就系我成日提嗰个啊张大小姐啦。 你好啊，你好啊，我系何大英啊，系佢个妹啊。 啊，何小姐，幸会。咩你哋唔？ 我同大哥冇事噶啦，佢应承咗俾我自由噶啦。 喂，我几时应承过你啊？我只不过同阿峰倾过啫，我话试用佢三个月，如果 OK 嘅话先俾你一齐啫，知唔知啊？ 系咯，张小姐，你系现代人嚟噶嘛，同我评下道理啦。有边个阿哥啊，仲好似古老石山咁样，知家妹去寻求幸福噶？ 唔系，张小姐，你听我讲啊，有啲嘢你唔明噶啦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有边个哥唔想自己个细妹有将来嘅幸福噶？ 嗯，系。 但系个阿哥你阿妹嘅方法咧，就是、用强硬手段打人，好鬼法西斯噶。 系。 喂，你哋有冇搞错啊？张小姐入嚟唔系俾你哋咁样玩噶。 陈生哥你好，我今次特登过嚟同你道歉噶。 闹乜鬼嘢啊？件事又唔关你事，系嗰班乜鬼捉襟狗鬼啫嘛。而且你又真系讲得好啱嘅，我啲美国真系有啲问题，你又前一棍整咗我啊！叫我戒酒重新做人啊，大明啊，即系我徒弟啦。你又代表师傅多谢张小姐，请佢食蛋糕。 啊，张小姐， 系相识便偶遇啊，是大哥啊嘛。 大哥你又错啦。 我错乜嘢啊？ 我哋都未同三哥唱 Happy Birthday 点切蛋糕啊？ 系个嗱好啦，呢度咧所有人都系我班后辈，你哋咧要唱生日歌俾我听，嚟唱啦、 啊。我唔识唱歌嘅。 诶，唔紧要，我拍住你唱得咯。 好，我点咗蜡烛噶啦。 一二三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三哥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出蜡烛，出蜡烛。 嗨，啲黑森林好食啊！ 吓，好。 何先生啊，你个样好搞笑啊，生咗啲白须咁样嘅，你整晒啲奶油上我哋嘅下巴度，你抹咗佢啊。死啦！做得我瞓咗添，我系女仔嚟噶嘛，做咩同你抹下巴啊？ 咦，佢同我抹下巴，唔通佢对我？ 我真系有啲中意，你个黑森林蛋糕啊，唔知系边个？ Super Super 嗰度咯。 我又中意行 Super Super， 佢又系真系有缘啊！ 哎呀，总之嗰日同佢相应啦，而家会唔会迟嗰啲啊？ 是啊，迟啲我都好想再行下嘅，几多嘢睇嘅。 啊，系啊，我真系好中意行嗰度嘅。 啊，sorry 啊，电话响。喂，吓 ，Kitty Lee， 佢揾我有嘢倾啊，一定要我翻公司。佢等到几日都想我啊。好啦好啦，我一个钟头又翻啦。 你要翻公司啊？ 翻公司啊。 哦，咁好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 张小姐啊。 吓，咩事啊？ 如果我想约你。即系譬如咧，有啲煮餸嘅嘢想請教下你，咁唔知方唔方便？ 方便。咁我而家趕住今晚七點鐘去你間餐廳揾你啊！橫掂我都未試過你嘅手勢。 好好好，咁七點鐘喺我餐廳嗰度等，不見不散。 好啊，拜。唉，好刺激啊！死啦，今晚七點點算啊？ 恋爱未完，恋爱继续。 K C， 你揾我啊？ 张小姐，我听你同事讲你拍拍嘢唔见得影，点解释啊？ 咁我系女仔，女仔每个月都有几日，一定系唔系状况㗎喇。你又话你咁有追女仔经验，咩你唔知嘅咩？ 哎呀，张小姐，你同我哋签嗰张 contract 嘅时候冇预先提我哋呢样嘢㗎嘛。而家出面啊，出版委员会炸晒营啊，你话点算啊？ 咁咪麻烦你同佢哋讲一声，我系一个创作人，一个艺术家。创作人、艺术家偶然都会有个低潮，请佢哋原谅咯。 exactly 就系咁讲，你啲创作人我明白，有阵时啲嘢要讲心情㗎嘛。我同出版委员会讲，如果张小姐唔系咁有才气咁嘅艺术家气质，我哋前一百嘅 hit rate 边有咁高啊？就因为我哋请我张小姐，我哋先会咁掂噶嘛，啱唔啱先？既然我哋能够接受到张小姐，我哋一定能够接受埋佢嘅特质嘅。嗱，当然咁啊，话分两头，有时出版委员会嘅数佬咧，真系好唔明白呢啲嘢噶嘛。佢哋净系识睇 data， 吓喐下又睇 hit rate 又睇 performance， 边有好似我 case 咁？咁识欣赏啲文化艺术人㗎。不过我咁同你撑呢，其实都好有压力㗎。我撑一次，我好难撑第二次㗎。唔到下一次有事，我就话你发艺术家脾气咯。到时人哋真係发脾气㗎啦。所以张小姐，有时呢朝中有人好办事啊。 咁真係咩意思啊？ 咁你都唔明咩？ 真係唔系几明喎。 嗱，我直接啲啦。其实我同你坦白过一次㗎啦。只要我哋 team up 埋一齐，你嘅事咪即系我嘅事咯，我嘅事即系你嘅事，你咩事我都同你搞掂。咁你想几时拍，咩环境拍，咩心情拍都得啦。 K C， 你喺度性骚扰紧我啊？你信唔信我话俾出版委员会听啊？ 你考虑一下啦，查实我咁正，你边系蚀底啊？嗱，呢度人少少，真系有兴趣啦。点下头，又冇其他人睇到嘅，嗯。 K.C. Lee， 你呢番说话真系我心中难以承受咁沉重，你俾我翻屋企试铺床板谂下，我而家走啦。 咁你几时复我啊？呢次你唔可以再逃避噶啦，我要俾 report 出版委员会噶啦，你都唔想我写衰你啊 ？O.K.， 半年到啦。 吓、啊？ 尽快啦。 哇 ，KC Lee， 我相信都冇人可以救你咁 cheap 啊！迟啲我同天娜揾到桥，我哋一定唔会放过你。 Hello， 张小姐你好啊。 Hello， 星哥你好。 哦，张小姐，见到你，我醒起好似有啲嘢要复你噶。 好啊。 哎呀，死啦！几乎冲出口，但系又讲唔出添。 系关于咩噶？ 好似系同冇乜关系噶。 吓，同我有关系又同我冇关系？ 哦，我记得啦，系关于何大明嘅。你记唔记得初初我同你见面嗰阵，你咪怀疑过何大明究竟有冇喺法国学过专业厨艺训练嘅？依家我可以答你啦。根据我法国个朋友啊，上坡讲，佢同我查过啦，答案系冇噶。人哋本同学录唔单止冇佢个样，连一个中国人嘅样都冇噶。 咁即系？ 咁咪即系佢讲大话吹水咯。佢口口声声话自己喺法国受过 training， 其实就乜嘢都冇。 星啊， 吓 呢单嘢多唔多人知噶？ 哦，多啊，我啦，你啦，同双坡咯。 咁即系三个人啦。 哎呀，呢啲我真系唔敢讲啊。双坡喺法国嗰边，个家庭成村人咁多，话唔定而家法国全世界都知道噶啦。 得，你唔好话俾 K C 知，咁就得噶啦。 咁即系。 我想自己查下，如果 K C 呢佢咁快知道，佢实会自己爆料出嚟噶。到时咪赚知啲唔知啲，好唔好啊？ 好，冇问题噶。横掂我有咁多嘢做，又要打咗啦，又要听印度音乐咁。 好，咁拜托晒你，记得千祈唔好同 K C V 讲啊。 吓，有啲咁嘅事咩？你讲乜嘢啊 ？OK， 拜拜。吓，咩部机门冇开门啊？全部杯灯黑火嘅。啊，系啊，何大明佢同我讲过噶，佢俾佢 partner 停业啊嘛。哎呀，点解我仲咁蠢约佢喺呢度咧？死啦，又冇佢电话，呢度又咁黑。哎，我傻佢又傻，佢又咁糊涂，让我嚟呢度。 张小姐， 吓、啊，边个喺对面树林叫我？ 呢边啊，张小姐，何大明啊，树林啊，喂，呢边啊， 你喺度啊？ 快，细声啲啊，有空间啊。好啲嘅反 应。哦 ，OK。 呢度。 何生，做咩事啊？ 首先咧，我想同你道歉先啦。我唔记得咗自己餐厅停业啊，所以仲约咗嚟呢度。 我都系啊，我一时大懵，又应承咗你，而家点啊？ 我冇个 partner 咧，揾咗啲空间嚟夹咗我哋，不过咧好水皮啊。嗰个空间咧搭 landing 翻咗市区啊。 咁你仲咁惊？ 冇，我制造下气氛啫嘛。 你整蛊人嘅？ 啊，唔系啊。因为咧空间可能有两添人嘅，不过咧我内内外外咧睇过晒噶，应该冇第嘅，所以放心啦。不过为咗安全起见，我哋咧不如擒墙入去好唔好啊？ 吓！ 小心啲啊！ 你 老黑噶，抵住啊！ 搞掂！诶，边个开咗音乐嘅？ 系我，得唔得 ？OK 啊，几好 feel 啊！ 最主要咧，系上咗空间咧，以为听到里边有声，你知啦，可能系讲美嘢噶嘛，咁有老黑作用噶嘛。阿张小姐，你过嚟呢边啦，请坐啊，嚟。 嗯，我哋唔争在喺台度点埋蜡烛啦，喺黑暗当中闪下闪下，仲唔吓亲人？ 好计啊！其实我谂过嘅， 咦，有红酒饮、啊， 因为我知道中意饮啊嘛，所以半个钟头前咧，我已经爬咗入嚟开定支酒等你嘅。 Chateau Margaux 92年，仲开定唞定气，好嘢，饮杯， 饮杯，得唔得 ？OK 啊，咩事啊？你饮醉酒啊？ 唔系啊，我有啲奇怪嘅想法啫嘛。 咩啊？ 可能咧，我喺度咧出入得好耐，但系永远咧离亲呢个地方都系做嘢。所以咧，一啲咧都冇试过好似而家咁宁静咁坐喺度慢慢欣赏紧我间铺头。啊，估唔到原来真系几靓噶，尤其是冇人嗰阵时啊。好似有个哲学家讲过咧，喺你正式离开你生命嘅时候咧，先知道生命嘅可贵。 我成日都觉得，如果人生系一条路嘅话，大部分嘅人都只不过系识得永远向前，又或者左闪右闪， 一啲都冇意图或者企图欣赏过途中嘅沙石，真系可惜。 咁我好大胆咁想问你，我会唔会系你生命嘅途中嘅一粒小沙石？ 何止啊，直情系顶心顶肺嗰粒沙石啊！好彩我着惯高踭鞋，你冇咁容易笃亲我啫。sorry 啊，我都系粗鄙咗啲，唔好意思啊。我罚我自己饮酒啊。 哇，咁你冇着数罚自己饮酒？你知唔知呢支酒系我镇店之宝嚟噶？我好到攞出嚟招呼人哋噶。 咁而家我咪可以令到你静鸡鸡咁样坐喺度欣赏下佢咯。如果冇咗我啊，你咪盏摆佢喺度。 Cheers！ 祝你身体健康，早日揾到如意郎君。 多谢，随缘啦。我又祝你早日甩烂，攞翻间铺。 Thank you。 嗯， 我仲有个要求。 系。 小姐，你觉唔觉得啲音乐好好 feel 啊？呢度又系有木地板。唔知可唔可以上面同你生命之中嘅一粒小沙石跳舞呢？ 好啊。 哎呀 sorry 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哋啲厨房佬好日都唔跳下舞，啲脚步唔准，唔好意思啊。 吓，你果然系一粒沙石，整到我只脚好痛啊。 sorry。 而家我哋咩都唔好讲啦，不如我哋尽心咁样欣赏下呢一刻啊。 嗯。我可唔可以？ 有人嘅。 恋爱未完第十四集，郑伊健饰演何大明，陈慧珊饰演张黛，卓娜饰演何大英，郑启泰饰演 K.C. Lee， 宝哥 Joey 联合演出。